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8集，酣睡。沈泽川顿了片刻， 你先拦着袁卓，不必去州府了，直接到我这儿来，再换人去叫周贵和程峰过来。 费胜听着意思是今晚要在家里议事，他问， 那我请诸位先生去偏厅。 沈泽川坐在床沿，也没点灯， 在这外面谈吧，小声点就是了。 费胜颔首去了，知道那句小声点才是关键，故而在先生们入内前，就换下属轻手轻脚的在堂内架了屏风，把议事的位置挪到了偏角。周贵和孔领进来时没见着沈泽川，正面面相觑间，费胜赶忙轻声把他们往屏风后边引，压着声音说， 主子在里间。 孔领放轻声音， 二爷也在。 费胜微微点头，不放心似的又加了一句， 睡着了。 他们正沏茶间，乔天涯就推着姚文玉来了。费胜早在屋内铺了渠书，这样四轮车进来时没声响。孔领看着不禁笑起来，觉得费胜真是个人才。姚文玉坐定后也没问沈德川在哪儿，茶盏轻拿轻放。 神威的檄文今天就发了，再晚些樊州就该有动静了，还得劳烦大人细心盯着。 他们三个都不是大嗓门，围坐在这里倒挺自在。周贵点头应了， 嗯，樊州现下被包住了，翼王跟洛山没达成协议，手底下那些兵也无力抵挡，我猜他不大可能拼死反抗，但铁定会借机跟咱们讲价。 能不用兵最好。 孔领是受过兵险之灾的人，故而万事都情愿讲道理。 翼王起立时对樊州百姓夸下海口，如今一件事都没办成，他也该知道自己无力抵抗。 只怕翼王肯，手下的其他人不肯。 姚文玉想着说， 翼王坐拥的樊登两州匪患严重，和茶州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中还有翠青灯倒卖梁家子的窑子在进行干涉，这些人都知道投降必死。 沈泽川抬手盖住了萧迟爷的耳朵，在黑暗里听着他们的谈话。姚文玉说的不错，沈泽川于公于私都不会放过这些土匪和窑子，樊登两州颓败的原因都在这些人身上，留着全是阻碍两州的祸害，沈泽川杀起来绝不会手软。 我们兵临城下时假意宽赦他们，待门开后再做逮捕如何？ 孔领摇头，端茶时说， 你没曾想过他们要是借此煽动两州百姓，于府君而言就是有损名声的事情。 沈泽川如今万事谨慎，他们谋取四方都要考虑到沈泽川的名声，为了顶替掉沈卫的恶名，从茶州开始的行动无不彰显仁义，所以出师一定要有名，绝不能与匪盗有牵扯，否则来日即便占据中伯，沈泽川也无法立起贤名。沈泽川正听着，檐下忽然响了脚步声，费胜去了厨房喊人煎药，高仲雄哪知道里边什么情况，他拍着身上的积雪进来时说， 给府君请安。那檄文 偏角三个人整齐地侧过头对他嘘声，高仲雄冻得面颊通红，立刻收声，跟着缩了缩脖子。他看周贵冲自己招手，抬步前心有余悸，看先生们都没做声，便蹑手蹑脚地凑过去，俯身用极轻的声音说， 我给府君呈报啊。 孔领也不知道这怎么解释，只能说， 待会儿吧，坐下来先喝喝茶。 高仲雄没敢多问，规矩地坐在了边上。他在路上冻得不轻，这会儿渐渐好些了，那冻麻的耳朵也恢复些知觉了。周贵看高仲雄的袍子还是旧的，遂说， 哎，此州酷寒，你穿的也忒单薄了， 高仲雄面上流露出些窘迫，攥着衣角，声如蚊虫。 是，是。 倒是孔领瞧出些端倪。 你待在清水衙门里，不比别的肥差，手里头来去的都是碎银子。你又是才到此州，安家落户不容易。若是缺什么，尽管跟府里提。 高仲雄得了关怀，心里踏实，眼里泛潮，赶紧站起来。 各位先生待我关怀备至，府君更是待我恩重如山。 周贵立刻摆手。 哎，坐下，今夜没有旁人，不必这么拘着。 高仲雄在慈州既无妻儿也无亲戚，平素衙门筹作也没有人敢让他做东，岳峰按道理是够用的，但他没敢跟人提，他的钱都用去接济韩进了。沈泽川去年秋时把韩进放了出来，养在偏院里。韩进在狱中过得苦，出来了酒肉管饱，大吃大喝逍遥了很久。院内有人悉心照顾着他，待他身体恢复，还有专门过来陪玩的小厮。小厮带着他摇头子逗蛐蛐，让他乐不思蜀，不到两个月就把回去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他后来沾上了毒瘾，在院子里待不住，开始跟着小厮往外跑，吃酒耍乐更是潇洒。但沈德川拨给韩进的月钱就那么多，他管不住手，就得自己想办法。于是又盯上了高仲雄，三天两头往高仲雄家里跑，把三姓家奴喊得响亮，躲着高仲雄要钱。高仲雄没奈何，囊中羞涩，哪还有钱置办冬衣。里间的沈泽川被萧迟也攥得指尖发麻，听着他们的谈话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夜里又起了风，把棉花般的雪刮得漫天都是，檐下的铁马当啷的响个不休。从北原教场回来的古今怕吵着屋内议事，就换人给拿掉了。他扫着发间的雪，看见费胜从廊子中往这边走。费胜端着药用下巴示意屋内。 找二爷。二爷休息着呢，主子没准人喊，你们路上辛苦啊。 雪下这么大，光是策马就要人命。 古今因为才下马，耳朵被领风吹得发麻，没什么知觉，对费胜说。 二爷连续半个月都没睡过好觉了。 费胜叹气。古今让开路。 那你进吧，别耽搁了府君用药。 费胜临近门前低声说。 我看一时半刻都没空，这里也不要人手。一会儿陈阳和乔天涯过来了，他们都去值班房做，我让人上点心和热茶，先这么凑合着垫垫肚子吧。 萧迟也指不定什么时候行，到时候肯定要议事，他们都跑了几天了，处在檐下吹着风等也招架不住。还是费胜想的周到，值班房跟庭院就隔着点距离，喊一声马上就能过来，不耽误时间。古今成了这份情，冲费胜抱拳道谢，替他挑了帘子。沈德川没让点灯，费胜自然没提。他端着托盘进去，把药盛瓷碗里，外间还在轻声谈话，保持着沈德川能听见的音量。沈德川用能动的手拿了汤勺喝得慢，费胜已经尽力不发出声音了，但萧迟也还是醒了。萧迟也皱着眉缓了一会儿，一咕噜坐了起来，那黑影倏地笼罩住沈泽川，吓了费胜一跳。萧迟也睡得脑袋昏沉，静了半晌，看向沈泽川，英雅地问： 什么时候了？ 沈泽川割了汤勺，看向费胜： 二爷，该亥时了。 萧迟也竟然睡了将近三个时辰，他还捏着沈泽川的手，垂手时用另一只手揉着自己的后颈。 古今回来了。 费胜接着沈德川的药碗答道： 才回来，这会儿都在值班房，二爷要换我就找人去叫。 叫。 萧迟也立即说： 让他们去偏厅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 外间听着里边的说话声都停了下来。费胜端着空碗出来，给各位先生递了眼神，就钻帘子出去，让人喊陈阳他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